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环保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治理的建制村13万个，累计达到全国建制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规划目标。云南丽江古城区委宣传部的官网与网友互动时，已使用了不当的言论称“你最好永远别来”。近日呢，丽江市的官方回应初步确认此言论不是微博管理人员发布，并已报警。我国强纸强布最新的行业标准公布，将于6月1日起全行业执行。新标准将为厂商生产、产品流通以及消费者判定产品质量提供重要的依据。云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目前公布，明确到2020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不低于90%，并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跟你分享一个惊心动魄的事情。就经常我们在成龙的电影里，就动作电影里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哈，比如说成龙两只手扒在很高的楼的外墙上，然后在窗子上面行走等等等等的这样的画面。现在有一个俄罗斯23岁，年龄很小啊，这个小姑娘叫 Vicky， 虽然年龄小，但是胆子真的很大。她是一个模特，也是一个网红哈。我们这边是叫微信社交平台，那国外呢叫 Instagram。这个网红她是在 Instagram 上有自己的账号，她经常做一些你知道自拍呀，美美的呀，她也是个模特嘛，所以长得也很漂亮，身材又很好，所以本身她就有很多的粉丝给她点赞之类的。但是最近她做了一件事情，让她的粉丝量剧增，你知道吗？她做了件什么事呢？她跑到了迪拜，在迪拜最高的一个摩天大楼上，这个摩天大楼叫做卡宴塔，然后找了一个男士，在这个摩天大楼的楼顶抓着这个男士的手，就悬在这个楼顶的外面，整个身子在空气当中飘摇。你知道这楼有多高吗？306米。所以是太厉害了。当然这件事情，这张照片哈，他拍完了这个亡命照，拍了张自拍，你知道吗？还有手腾出来拍自拍，太厉害了。他拍了这张自拍的照片放到他的 Instagram 上账号上，立马他的粉丝量增加到了300万。但是后期他火了之后呢，有一些采访他还是很坦白的说了，说 I can't believe I did it. 我真不敢相信我做到了。每次看这种视频，我的手心都会出汗的。我是看了这个视频，还包括他上传到 Instagram 上面的照片哈。我真的想跟你说，他真的是一点保护的措施都没有做，一丁点都没有做，真的是整个身子就双手抓着一个男士的手，然后就悬在那么高的楼外面，真的好危险的。所以我跟你说，这姑娘的胆儿太肥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姑娘，够胆你给你爸妈也注册一个 Instagram， 然后不屏蔽他们呀？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觉得啊，如果我是这姑娘的妈妈，看到她的这张图片，我就不是手心冒汗这么简单的事儿了。但是我肯定会屏蔽的。你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 Thank you. 相送，送故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首前尘如梦，心思隐动，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朵凋谢人已憔悴，千门万事已碎，花事湮灭。 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三天两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是关于我们中国未来的机场数量的哈，这个机场的建设计划。计划当中，中国民航局发布的一个报告当中是说，三年之后，就是2020年，我们将计划新建机场74个，也就是说总数来说，到了2020年，整个中国将会拥有260个机场，而且大部分是建在不是一二线城市啊，一二线城市基本上机场都够了，现在是要第三线城市要多建机场了。另外呢，除了要多建机场之外呢，这个民航局还发布的报告当中是说，我们还要提高这个航班飞机的准点率。目前来说，整个我们国内的所有的航班哈，准点率非常低，经常迟到。不是由于航空管制，就是由于天气原因，准点率只能达到67%，100个航班67个才能准点，剩下的将近一半都迟到，而且迟到了至少半小时以上。所以呢，这个报告当中也是说，计划三年之后，到了2020年，我们航班的准点率要提高到80%。但是我也是觉得啊，那现在我们兜里都有钱了，大家有钱都希望出国旅游是吧，所以我觉得多建点机场是一件好事儿，是吧。不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马来西亚的警方说，机场多了真的好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机场发生的那一件金正男被刺杀的案件哈。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说，这件事真的，这个案件，这个在机场遇刺的案件，真的是让马来西亚的警方很苦恼。那大马呢，现在正在召开金正男的案发金正男案发布会，是呼吁他的家属在2周之内来协助大马来调查这个案件。不过问题是，金正男的儿子好像是叫金正松还是叫什么，这个名字不记得了啊，但是他肯定，有人猜测目前谁都找不到他，有可能他是被保护起来了。 你如何听得出我完整的祝福，隐藏多多，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 首先跟你说一个背景，什么叫做日本的研修生。那通常呢这个研修生是指在日本的一些技能实习生培训的项目上报了名，申请了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在日本工作的许可。那很多人可能早年间，特别是几年前哈，很多人喜欢到日本去打工，因为觉得哇，日本打工肯定挣钱挣很多，会发财的，有发财梦哈。那这个项目呢，原来是最初的初衷是为了给我们发展中国家培训可以用的人才，然后这个培训完了之后回国可以用到一些技能。可是呢，问题是日本现在缺劳动力，他们老龄化特别严重，你知道吧？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到日本去学技能的人呢变成了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强迫这些研修生超长时间工作，而且不付相应的报酬。而且数据上说，截止到2015年的年底，在日本已经有将近20万的研修生了，而我们中国是他们研修生最大的来源国，将近有一半的都是中国人。可是问题是呢，这些研修生在日本工作的时候经常失踪啊，然后很多人猜测他们就是成了日本黑市的劳动力。最近有一个日本播出了一档电视节目，当中也揭示说中国研修生在日本是遭遇到欺压，很多人被迫加班，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关键是这个项目还在扩大，因为日本的人口还在不断的老龄化，他们还在不断的缺劳动力，对吧？所以说研修生啊，其实就是到了日本出国之后，那些日本人不愿意干的事情就给我们中国研修生干。所以这个真的是工作性质内容跟研修这个美好的含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呢。一个中国研修生说，我以前以为研修生进入日本是进修的，原来我是廉价劳动力呀。一个中国实习生说，我以前也以为实习生进入社会是进修的，原来我是过剩劳动力呀。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一一亩田。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一一亩田。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度。廊坊多云，14度到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4度到2度。近邻天津多云，13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说一下很好吃的乌梅。乌梅可以生津止渴，对治疗腹泻、咳嗽、虚汗都是有一定的功效。那其实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2、钾、镁、锰、磷以及大量的有机酸，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抗衰老的食品。同时呢，还能杀死侵入到肠道中的霉菌等病原菌，消除疲劳，治疗口臭还有宿醉等这样的问题。再有啊，就是乌梅里面的苹果酸能够把适量的水分引到大肠，形成粪便而排出体外，从而缓解便秘的症状。乌梅是个好东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上班哈，经常上着班就跑厕所，而且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老板也很奇怪，哇，李雷你在厕所里干什么呢？李雷说 ：“I was just having a light bulb moment。”什么是 light bulb moment？ 这就是电灯泡时刻。什么是电灯泡时刻哈 ？A light bulb moment is when you have a sudden realization about something。电灯泡时刻呢，就是你突然醒悟的一瞬间，灵光闪现，或者是意识到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那个时刻就是 a light bulb moment。李雷说：“老板，我上厕所一上就是半个小时，真的是因为 I'm having a light bulb moment， 我有了一个电灯泡时间的，不是为了抽烟偷懒。”老板相信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开在太阳下等着情人呀，努力盛开却等不到他，雨突然一直下，捣乱着画家，骗自己他就要到了，可以哭却还拼命的挣扎，说什么只会让人当笑话，爱是花的不够引你现在的方向，爱在孤独中绝望，在绝望中坚强，坚强后继续不停向着他，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雨一直不停下，眼里起了沙，骗自己已没有牵挂。 起，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亲密，还好有你陪我练习，有翅膀你。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热情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

有多年后我终于知道，再次相逢我再也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味怎么戒也咽不掉，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次难逃。 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记得之前我们提到过哈，一直有坊间传言说，如果还有人以后要去美国的话，签证方面可能在申请的时候要告知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是他们要知道你的社交媒体上都发过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一些就是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一些内容哈，主要是为了防恐怖袭击。那最新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坊间传言了，有一个叫 Political 这个网站，他们是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提议，持有一些长期签证的人到美国去，就是要披露自己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这个人是说呢，随着特朗普政府官员更新了对于试图入境美国的一些外国人的审核措施，我们中国的访客，包括持有美国商务或者是美国旅游长期签证的中国人，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依然是要告知自己的社交媒体审来给他们审查的。那问题来了，因为这个项目呢，最开始只是会询问你是用你的 Facebook、Google、Instagram、LinkedIn and YouTube 上面的账号，可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不用这些账号啊，我们用什么？我们用微信啊，怎么办？所以你说这个审查到最后会以什么来结束呢？我觉得到最后啊，特朗普会说，让中国人都去注册推特账号啊，这样给我点赞的人会不会更多呢？我觉得这个措施出来之后啊，特朗普应该不会退出注销推特账号了，他会玩得更嗨的。 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紧紧收起的伞底，泪的痕迹渐渐褪去，我一个人鼓起勇气，跟着时钟一个一个的前进，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待着清醒，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地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追着风慢慢顺时针一个人应该可以想起爱过之前原来的自己，或许那样的天真我已经回不去，也许我等了寂寞比相爱容易，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顺时针遗忘，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

红尘里，坏了有多少方向，一丝丝向梦的风雨，路虽然茫茫，丝丝向梦的风雨，路虽然茫茫。 我开车睡过三次了，我控制不住啊。 那个丑男啊，交警叔叔们的罚单也是控制不住的。雪雪乐园说，我觉得每一个女生一生当中最大胆的事就是什么，生小孩咯。No, 我觉得人的一生啊，不管是男生女生，做过的最大胆的事就是看女生生小孩。 固执的气势一样，为什么夏天太亮了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沙子才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时间，用偏方治好失眠，满意你爱的吗，有何新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甘心啊，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疼，

们几个不带会的是哎呦呦呦呦呦他们几个不带会的是哎呦呦呦呦呦 单调的问号敷衍的拥抱惨白的面条少了调味料你竟然还觉得骄傲自以为你值得提高 总是越走越远你依然是那一套 我不要 是那么幸福不要脸 想到 烦恼 别人笑话了宇宙别人疯掉心情好 别拿怎么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喵 心情好 别拿我怎么对我示好 那不是你养的猫 总是时间走一遍你又是那一套 喵喵喵喵我不要 我是那么幸福他见到我愚蠢想逃 想逃 烦恼 烦恼 别人笑话了又被人疯掉疯掉 心情好 别拿我怎么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你养的猫 三妮留言说我做过的最大胆的事就是坐万达乐园那个过山车这个真的是最大胆的坐万达乐园的那个过山车我听说好像发生过事故是不是六六人说我做过的最大胆的事是小时候拿玩具枪朝我妈的屁股来了一枪然后你猜猜结果如何我听说结果是你因为私藏枪支而被逮进去了OK 聊一聊你做过的最大胆的事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 整个我的人整颗我的心交给你的时候有白色的梦有红色的情单纯而又执着轻轻挑着我的黑发你是这样温柔给我最深情的吻 春天来的风春天开的花秋天悄悄飞落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转变后的冷漠明明该有一个结果偏偏留下伤口给我最伤痛的泪 问我泪爱情 春天开的花，秋天悄悄飞落。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转变后的冷漠。明明该有一个结果，偏偏留下伤口，给我最伤痛的泪。 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因为一零三三，因为